不死，穿过喜和悲，跨过生和死。

在这地方，明年我和他们一样。我看着你默默地说，哦，不能这样，我想要回到老地方，我想要走在老路上，这是我在这里不该的。哦，姑娘，我就要回到老地方，我就要走在老路上，我明知我也离不开你。哦，姑娘，我就要回到老地方， 我就要回到老地方， 我就要走在老路上， 我就要走在老路上， 我明知我也离不开你。 我明知我也离不开你。 我就要回到老地方， 我就要回到老地方， 我就要走在老路上， 我就要走在老路上， 我明知我也离不开， 我明知我也离不开。 我就要回到老地方， 我就要回到老地方， 我就要走在老路上， 我就要走在老路上， 我明知我也离不开， 我明知我也离不开。 所有回忆，所有天地浮现眼底，那过去缠绕着记忆，让人挥之不去。 要盛开了又凋零，爱情再美也会过期， 相遇总太过美丽，分离却难以预期。 天空转晴了又多云，幸福和我只剩过去， 以为忘记痛却还在心。 看烟花片片化成多情的雨，春

最可爱，肥鸡欣赏你的天才，因而摆够四围台，大佬条条为你开，财色兼收多姿彩，不劳而获你好应该，点样慢慢起大财，请金山进玩博来。胜意 如烟吉祥，大吉大利， 随心所欲，一本万利，出入平安，利是逗来。得闲揾下我开采，欢喜到来又兼出彩，大家富贵奔人来，想爱边个任你爱，想开果饭果饭开，祝你今年好好彩，恭喜你合皮喜事来。 心想事成， 我是 Yanny， 祝大家身体健康。 我是Luke，祝大家冚唪唥都入晒你袋， 仲要恭祝心爱人 不劳而获，财色兼收，想个人得个人。 里飘浮，情意令人太难受，眼泪在心里流，情意开一开口，随便一声话，随便一句，算是问候。是否情是内心的交流，唯盼望情爱如旧，眼泪在心里流，苦痛问怎么有，似木偶，人像木偶，我人像木偶，只叹轻轻送走了时候，全忘我与饱，心中空虚了，已襟泪痕湿透，眼泪在心里流，苦痛问你是否

让我们懂得学会珍惜。 朝暮暮直到永远。我更爱枫叶一片片，要在片片枫叶上写下我俩的心愿，但愿两情永远不变。朝朝暮暮直到